第五课，有梦最美。对话。云珍，你也受到连续剧的影响来排队买鸡排吗？ 我哪里有时间看连续剧？我不是来买鸡排的，而是为了校刊来采访老板的。 这个卖鸡排的老板很有名吗？ 你没听说过吗？他是我们学校的校友，去年刚得到博士学位。 我没听错吧？既然有那么高的学历，为什么要在夜市里卖鸡排呢？ 现在博士去考清洁队员，硕士去当司机，和学士摆地摊的现象在台湾越来越普遍，已经不稀奇了。 卖鸡排并不丢脸，不偷不抢，靠自己赚钱，很好啊。 我也这么认为，但也听到不少负面的看法，批评这种人浪费国家的教育资源。 这个我可以了解，毕竟念到博士不容易，应该可以为国家贡献更多才对。 这的确是个很严重的问题。很多人盲目升学，甚至有些学生因为要逃避就业而延后毕业的时间。 在我的国家并没有这个问题，因为大多数人都念不起大学。 不过话说回来，能自食其力的人比那些靠霸族好多了。 所谓靠霸族是指靠父母生活吗？ 大概的意思是自己没什么能力，这些人之所以成功是因为父母的关系。另外还有一种人叫啃老族，就是自己没有能力独立生活，还住在家里靠父母的人。 我的国家现在也有不少这种人。我没有有钱的父母，得赶快去图书馆看书了，毕业后我得靠自己啊。 我也该去采访了，免得等一下老板收摊我就采访不成了。 那么，希望你采访顺利，我等着看下一期的校刊。 谢谢，明天见。 对了，采访完了以后，别忘了买一些博士鸡排吃吃看。 希望我吃了以后，也可以早一点拿到博士学位。 生词一。一，梦。二，排队。三，校刊。四，采访。五，校友。六，博士。七，学位。八，考。九，司机。十，学士。十一，地摊。十二，现象。十三，稀奇。十四，抢。十五，批评。十六，浪费。十七，毕竟。十八，贡献。十九，的确。二十，盲目。二十一，升学。二十二，逃避。二十三，就业。二十四，延后。二十五，啃老族。二十六，收摊。二十七，清洁队员。二十八，摆地摊。二十九，大多数。三十，话说回来。 31. 自食其力。32. 下一棋。短文。 别放弃梦想。在台湾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，马安童觉得台湾的物价比他刚来的时候上涨了不少，有越来越多的台湾人抱怨这种低所得、高物价的情况。什么都涨了，就是薪水没涨。一般大学刚毕业的年轻人，不是找不到工作，就是每个月的薪水只能勉强生活。不少人辛苦工作了很多年，却根本存不了什么钱，更别说有能力买房子了。有些人还成立了无壳瓜牛组织，抗议台湾地价和房价高涨，造成贫富不均，人民买不起房子。根据台湾政府的统计，每年的失业率大概在 3%-5% 左右。虽然跟其他国家比起来，台湾的失业率并不特别高，但人民却觉得生活苦哈哈的，很多人都是穷忙族。这种现象一方面受到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影响，另一方面是因为政府所施行的经济政策也有问题。大多数人的薪资多年未调高不说，还有不少人被裁员。在台湾找不到工作的，不得不去中国大陆或别的国家另谋发展。马安童今年在台湾过年时，他观察到一些有趣的现象。不少台湾人恨不得能一夜致富，大家喜欢买彩券，希望能中奖，常做发财梦。另外还有一个现象，就是每个人都想当老板，不想看别人的脸色。所以在台湾有不少只有3-4个人的小公司。根据新闻报道指出，台湾有80%的年轻人想自己创业，而且大部分都想从事餐饮业。目前虽然经济情况差，就业机会少，但是人生因为梦想而美丽，有梦最美。有句话说，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，梦想的实现要经过许多努力及挑战。培养实力，等待机会，相信每一个人都能拥有自己的一片天。 生词二。一、断。二、物价。三、上涨。四、所得。五、涨。六、勉强。七、根本。八、组织。九、抗议。十、地价。十一、房价。十二、高涨。十三、造成。十四、统计。十五、穷忙。十六、全球。十七、景气。十八、施行。十九、薪资。二十、多年。二十一、位。二十二、调高。二十三、裁员。二十四、观察。二十五、彩券。 26. 中奖。27. 做梦。28. 发财。29. 脸色。30. 报道。31. 指出。32. 创业。33. 餐饮业。34. 人生。35. 急。36. 挑战。37. 培养。38. 实力。39. 等待。40. 拥有。41. 中国大陆。42. 存不了。43. 无壳瓜牛。44. 贫富不均。45. 苦哈哈。46. 另谋发展。47. 恨不得。48. 一夜致富。49. 一片天。